亲爱的牧师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内容是安息日故事的教育意义。古兰经中提到了安息日的故事，这个故事给予人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在穆斯林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又是什么？我们通过学习和了解，就会充分地认识到这个故事之中的教育意义。阿拉苏哈纳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但克尔发因南迪克拉坦法尔的穆米尼，阿拉说你应当劝化，劝化是有益于信士的。古兰经第51:55经文。阿拉苏巴汗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和我一了尼克伦林阿勒命，阿拉说这部古兰经只是针对于全世界的劝诫。古兰经第68:52经文。阿拉苏巴汗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因乎我因了尼克伦林阿勒命，我来塔勒门的那边巴的黑你，阿拉说他是针对于全世界的教会。在一个时期之后，你们必定知道关于这个教会的信息。古兰经第38:87-88经文。古兰经是劝化全人类的，是世人的指导引导，但是经常提到信士，这是因为信士是最接受古兰经劝化的，所以常常以信士作为受劝化的代表。安息日是什么？经常诵读古兰经或者经常在清真寺里学习过传统经典的人都知道，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聚礼日，是安拉为他们规定聚集在一起共同崇拜安拉的日子。世界上三大天启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都是归信造物主独一、崇拜造物主独一的天启宗教。称之为天启宗教，是因为阿拉苏巴汗和塔利亚为他们派遣的圣人降世了经典，并为他们规定了聚集在一起共同崇拜安拉的特定的日子。犹太教是在星期六安息日，要么 Sabbath， 基督教徒是在星期日，要么 Ahad， 穆斯林的聚礼日是星期五，要么 Jumu'ah。 安息日星期六被称之为犹太人的聚礼日。要么 Sabbath 的故事，安息日的故事发生在达乌的阿里·萨拉姆的时代，当时犹太人祈求安拉苏巴汗和塔利亚为他们规定一个日期，以便他们在这一天内完全的休息，不做尘世的人和事物，专心致志的崇拜安拉，以显示出他们对于安拉的虔诚崇拜。安拉苏巴汗和塔利亚为他们规定了安息日，作为他们从今世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专心崇拜安拉造物主的日子。关于安息日的经文在古兰经提到了5次，苏拉巴格拉黄牛章第2:65经文，尼赛妇女章第4:47经文，妇女章第4:154经文，高处章第7:163经文，蜜蜂章第16:124经文。那么古兰经中有5处提到了要么 Sabbath 这个词在古兰经中提到了5次。那么与之相关的经文还有很多，那与之相关的经文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再一一的和大家列举。阿拉苏巴汗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说， وَإِنَّ رَبَّكَ لَيَحْكُمْ بَيْنَهُ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يمَا كَانُوا فِيهِ يَخْتَلِفُونَ。 安拉说，安息日只是作为那些人们所应该遵守的定制，他们曾经为此而争论。复生日，你的主必定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古兰经第16章124段经文。阿拉苏巴汗的和塔拉还告诉我们说，我古拿勒洪俩塔尔特都费塞布迪，我阿哈兹拿米勒洪米萨干那个利多。阿拉说，我对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不要超越法度。我曾经与他们缔结了一个严重的盟约。古兰经第4章154段经文。那么这些经文明确地提到了安息日。安息日 Sabbath 指的就是就是我们说的安息日，他们指的是犹太教徒。穆圣索拉拉胡尔萨莱们在圣训中也给我们说的，安的阿比胡拉拉塔拉丁拉胡安的胡قال الله قال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أضل الله عن الجمعة من من كان قبلنا فكان لليهود يوم السبت وكان للنصارى يوم الأحد فجاء الله بنا فهدانا ليوم الجمعة فجعل الجمعة والسبت والأحد وكذلك هم تبع لنا يوم القيامةنحن الآخرون من أهل الدنيا وأولون يوم القيامة。 穆圣索拉拉胡尔萨莱在圣训中告诉我们说，安拉苏巴哈诺塔拉没有把星期五的距离日给予我们的前人。犹太人的距离日是星期六，基督教徒的距离日是星期日。安拉是我们到来赐予了我们星期五作为距离日，它甚至成为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次序。复生日也是这样排列的，复生日立起来的时候，民族也是这样排列的。他们是随在我们之后的，在今世我们是后来人，在后世我们是优先的人。穆斯林圣训实录。那么这些古兰经文和圣训都说明了距离日是安拉为归信安拉之人所规定的，应该汇集在一起共同崇拜安拉的日子。三大天启宗教都有自己的距离日，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考验与惩罚是安拉的常道，每一个宗教都有考验，信仰天启宗教的每一个民族也都经受着安拉的考验，这是安拉的常道。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哎哈西巴奈苏安尤特拉库安耶古鲁阿曼纳乌哄姆拉尤夫坦努我拉嘎达法坦纳拉迪纳明高布里哈姆法拉亚拉曼纳拉哈拉迪纳苏达古我拉亚拉曼纳尔卡迪迪。阿拉说，人们以为他们说了我们已经归信了就不受考验了吗？我却已考验了他们之前的人们。安拉必定要让人们知道信仰诚实者和信仰说谎的人。古兰经第29章2段经文。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أم حسبتم أن تدخلوا الجنة ولما يأتكم مثل الذين خلوا من قبلكم مستهم البأساء والضراء وزلزلوا حتى يقول الرسول والذين آمنوا ألا متى نصر الله ألا نصر الله قريبا。 安拉说，你们还没有遭遇前人所遭遇的患难就认为自己可以进入天堂了吗？你们以前的人曾经遭受过贫困、患难，遭受颠簸流离，以至于使者和信士们都说，安拉的援助是在何时呢？真的，安拉的援助确实是临近的。古兰经第2章214段经文。安拉为每一个信仰安拉的民族都设置了距离日的考验。 安息日的居民的考验是禁止他们打鱼。关于他们的安息日所发生的事件，安拉苏巴哈努他俩在古兰经中给了我们做出了说明，并告诉我们他们在他们的安息日之中所发生的犯罪现象和对于罪恶的惩罚，以便作为后人的劝诫。安息日居民故事的概要，安拉苏巴哈努他俩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وَاسْأَلْهُمْ عَنِ الْقَرْيَةِ أَلَّتِي كَانَتْ حَضْرَةَ الْبَحْرِ إِذْ يَعْدُو فِي السَّبْتِ إِذْ تَأْتِيهِمْ حِيتَانُهُمْ يَوْمَ سَبْتِهِمْ شُرَعًا وَيَوْمَ لَا يَسْبِتُونَ لَا يَأْتُونَهُمْ كَذَلِكَ نَبْلُوَهُمْ بِمَا كَانُوا يَفْسُقُو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在古兰经中说，你当询问他们关于居住在海边的那些城镇居民的故事。当时他们在安息日超越了法度，当时每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鱼就不游在他们的前面，他们不在安息的日的时候，鱼儿就每当安息日的时候，鱼就游在他们的前面，每当不在安息日的时候，鱼就不游在他们的前面。由于他们的不良行为，我才这样的考验了他们。古兰经第七章第163段经文。古兰经提到的这个城镇是信奉塔拉提的犹太人，他们居住在海边，以打鱼为生，每天打鱼，在安息日及星期六完全休息，专事对于安拉的崇拜。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遵守着经典，后来由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安拉便考验了他们。不在安息日时，鱼在海面上没有，离他们很远，他们打不到鱼。在安息日到来的时候，鱼儿成群成群地浮在海面上，他们看到这样成群成群的鱼，便忍受不住这样的考验，于是开始想办法。有些人在安息日把鱼网起来，用柱子把鱼网拴在海边，安息日过后再把鱼打捞上岸。也有一些人将大海挖开一个大缺口，让海水流入他们的池塘，让鱼流进来，当鱼进来的时候，他们再把缺口堵起来，鱼就无法回到海里去。过了安息日，他们再把鱼打起来。开始的时候，人们是悄悄的、偷偷的、不敢公开的做，后来打鱼的人多了，大家见到了有利可图，便公开的用这种方式进行捕鱼。他们中有信仰虔诚的人们则劝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安息日违抗安拉的命令，应当专心地崇拜安拉，并且告诉他们曾经给安拉所结的盟约，他们给安拉拿过约会。另外的一些人对这些事情则非常的淡漠，毫不关心，认为是别人的事情，不愿意管这些麻烦的事，而且还对那些命人行善知人作恶的人们说，你们何必劝化他们呢？礼拜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阻止他们的商业行为。主动履行命人行善知人作恶的人们则说，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祈求安拉对我们的宽恕，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他们听到忠告之后回到敬畏安拉的道路上来，不要一直错误下去。可是那些人为利益驱动，仍然执迷不悟，傲慢自大，不听劝化，继续的在安息日打鱼。由于他们顽固地坚持错误，安拉苏巴哈努和塔拉在安息日惩罚了那些安息日犯罪的人们，拯救了那些命人行善知人作恶的人们。 安拉苏巴罕诺塔拉说：“我来给的阿里姆托们来迪纳，他的名库姆菲斯布提，法古尔纳拉霍姆库努格尔达他那哈西伊呢？我见那哈那卡拉里马贝呢耶的哈，我马哈尔法哈，我毛伊的他里勒蒙塔吉呢？”古兰经第二章第65段经文，安拉说：“你们确已知道，在安息日之中，你们的一些人超越了法度。”我对他们说，你们变成低贱的猴子吧，我使他成为对于前人的惩罚，对于后人的警告，作为敬畏之人的劝诫。古兰经第二章第65段经文，他们遭受了安拉的惩罚，他们受到了毁灭。这就是安息日居民故事的概要。这个故事对于世人，特别是对于归信古兰经的穆斯林，有很多的教训和教育意义。安息日居民故事的教育意义都是什么呢？第一，小罪不小。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阿拉苏巴罕的话，他俩惩罚他们，提到他们背叛信仰了吗？没有。提到他们义务配着了吗？也没有。提到他们杀人干罪了吗？没有。只是提到了他们在安息日违抗安拉的命令而打雨。他们的这种违抗命令是直接的吗？也不是。他们没有直接的违反安拉苏巴罕诺塔拉的命令，他们只是变相的违抗了安拉的命令，间接的在安息日进行了打雨活动。打雨活动也许没有伤害到他人，没有危害到社会，但是却扰乱了当时的经济制度，打破了市场的平衡，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其潜在危害是严重的。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之中，破坏经济制度造成市场混乱也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尽管他们还有其他的大罪，安拉苏巴罕诺塔阿拉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过多的去推测。但是特别的提到这件事情，并把它作为惩罚的原因，就说明了其严重性和危害性。小罪不小，小罪不小。我们应该知道，无论人和一件事情，即使是小事小罪，但是违抗安拉就是一项大罪，必定会遭到安拉的惩罚。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إياكم ومحقرات الذنوب فإنهن يجمعن على رجل حتى يخلق. 穆圣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说，你们不要轻视小罪，很多的小罪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会让他遭到毁灭。你们不要轻视小罪，很多的小罪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会使一个人遭到毁灭。穆圣索拉拉哈尔斯莱曼在圣训中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穆圣索拉拉哈尔斯莱曼的布尼萨德拉迪安拉安德胡告了，告了拉苏鲁拉希索拉拉哈尔斯莱曼，伊亚库姆瓦马哈格拉提祖努巴，法因那么，麦特鲁马哈格拉提祖努比，可高米奈泽拉菲贝特尼瓦德。فجاء ذا بعود وجاء ذا بعود حتى أنتجوا خبزهم وإنما حقرات الذنوب حتى يؤخذ بها صاحبها تهلك. 穆圣索拉拉哈尔斯莱曼说，你们应当提防小罪，轻视小罪的比喻就像是一群人来到一个山谷，一个人捡来一个小树枝，另外一个人捡来一个小树枝，就可以烤熟面包。轻视小罪，以致一个人会受到惩罚而毁灭。阿哈麦德圣训记。所以，轻视小罪会使一个人遭受毁灭。穆斯林的先贤学者也这样说：“论本人宾水和索格林。”في نظري من اقترفه كان سببا في دخول النار وبئس القرار. 先贤们说，很多的小罪往往成为一个人进入火狱的因素，那结果真不幸啊。 所以很多的小罪是一个人进入火狱的因素。还说 إِنَّ الْعَبْدَ لَيُحَرَّمَ رِزْقُ بِذَنْبٍ أَنْذَبَ， 犯罪常常会剥夺一个人的寄养，一个人本身会获得到安拉给的很多的寄养，但是因为他犯罪，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因为他的罪犯罪而剥夺了他的寄养，剥夺了他的幸福，剥夺了他的生活的恩典。阿卜杜拉·穆巴拉克也曾经这样说过啊，俩坦杜尔伊拉苏尔人赞宾万杜尔伊拉尔多麦提曼阿塞特，说你不要啊认为你犯的是一件小罪，你一定要认识到你是在违抗至高无上的主宰安拉。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小罪小罪不小。阿卜杜拉伊布尼安巴斯拉迪安拉夫安德侯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在穆圣时代我们看小罪就像是泰山压顶一样，你们现在是犯罪犹如苍蝇在笔尖上飞过一样。所以很多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罪过慢慢的越来越淡化，越来越轻视啊，越来越轻视。所以无论人和人都不要轻视小罪，大罪也是由无数的小罪积累起来的，造成的习惯就很容易犯大罪而没有犯罪感。犯小罪犹如在衣服上的一个摆设的污点，谁希望自己穿的洁白的衣服上沾满黑色的污点呢？谁会穿着一件沾满黑色污点的衣服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来回走动呢？当一个人常常犯小罪时，他身上已经沾满了罪恶的污点，当他在人们跟前这样来来反反往返的走动的时候，难道他心中没有愧吗？